俏模样。你看那春联，你看那春联多吉祥，红红的灯笼，红红的灯笼春意荡漾，千户万家都一样，富贵花开满庭芳。春到人间喜洋洋，春花遍地香，大地换上了新衣装，好像姑娘俏模样。你看那春联，你看那春联多吉祥，红红的灯笼，红红的灯笼春意荡漾，千户万家都一样，富贵花开满庭芳。红红的灯笼，红红的灯笼春意荡漾，千户万家都一样，富贵花开满庭芳。你看那春联，你看那春联多吉祥，红红的灯笼，红红的灯笼春意荡漾，千户万家都一样。